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一群人，不是拯救了这个人那个人，而是拯救了一群人，一群你的儿女，成为可以敬拜你的人，成为可以彼此相爱的人，成为可以爱你的人。而这是在集体之中所发生的，也只有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才有其意义。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何等奇妙的恩典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今天是信望爱第38问。我们上一问是什么？看一下，上一问是信心如何发出仁爱，何为发出仁爱的信心？那我们现在看是在什么处境之下，这个发出仁爱的信心在工作，或者我们是在什么 context， 什么处境之下彼此相爱？我们先把问题和答案念一次。我们在什么处境之下施展爱？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我们爱教会里及教会外的人。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有些人听到这个可能会直接觉得这是天主教才会讲的，但是这的确是 Catholic faith， Catholic religion。 Catholic 通常中文翻译为天主教，但是它真正意义就是大公。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神学说这是我们的 Catholic faith， 大公的信仰，大公的信念。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居普良早期的教父他说，如果你不以教会为你的母亲，你就没有上帝为你的父。 OK， 这不只是早期的教父这么说，加尔文也说，神乐意聚集他的儿女在教会的怀中，不只叫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得到教会的帮助以及牧养，也乐意在教会的爱、母爱之下、引导之下长大成人，达到信心的最终目标。以至于注意，这是同样的言语，以他为父的、以上帝为父的人也以教会为母。 OK， 不只是在律法之下如此，不只在旧约的时候是如此，基督到来之后也是如此。正如保罗所见证、所教导的，我们是属天新耶路撒冷的儿女。 OK，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属于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是基督的血赎回教会，或者使徒行传20:28直接那是上帝的血赎回教会。既然如此，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爱基督而恨基督所爱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顺服上帝而不喜爱上帝所指定我们爱他的处境。 OK， 我们必须学习爱基督所爱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学习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 OK， 以他的情操为我们的情操，以他的心为心。约翰福音15那边，你们这是我们主自己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已经重复讲过，基督下达命令从来不是叫你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怎么做，你们怎么做，你们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后面总是正如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 OK， 以弗所书5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要爱基督所爱的，因为基督爱他的心腹，基督爱他的教会，因为那是他的身体，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 爱他的身体就是爱自己，如果基督要爱自己，他就必须爱他的身体，他就必须爱我们。这个概念我们也一直重复，我们确信的一个很大的基础并非靠着我的感觉，甚至并非看到哦，神在这方面那方面赐给我的恩典，而是因为他爱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他必须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而他自己的话语说，如果人恨自己，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基督爱教会，所以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以弗所书四章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叫他们满有基督的身量。 OK， 所以赐给教会中的礼物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通常我们会理解这前面三个职分现在已经停止了。我们尤其是改革中的信仰里面，我们不会说我们教会中还有使徒还有先知，传福音的现在变成传道人，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福音的和我们现在，我不是这里指的传福音的，我个人会认为那传福音的是初代教会为建立教会，像那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那个是有时代有时间性的任务。可是现在常态仍然在赐予在教会中，仍然有的是什么？牧师和教师，或者用我们的长老会改革中里面，牧师和教师是什么？牧师大概很简单，和教师我们用的用词不见得是跟这个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用词，但是实际上是延续这个的一样的意思，其实就是讲长老。可是长老里面我们再会分比较细一点，有 ruling elders 还有 teaching elders， 有治理的长老和和教导的长老。那谁是教导的长老？牧师。通常我们这边就是牧师是 teaching elder， 可是也许还有一些是教师或什么，可是他们就是主要他们做的，他们的恩赐是教导劝诫，或者为这个教会为会众设下 doctrinal， 立下教义上的正统正确，确定所教导的是正确的等等等等。但是这并不表示 ruling elder， 是比如说培根的话，培根就是 ruling elder， 就是治理的长老，并不表示他们就没有教导。你去看Titus 提多书那边讲得很清楚，凡是长老的话他就必须要能够教导。但是长老也有很多如果我们说是 ruling elder 的话，就是治理的长老的话，他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就是要管理这个教会一般管理的大方向，由他们来做。所以 teaching elder 他们可以大部分的时间是专心在祷告和传教的事情上面， OK。 可是实际的 day to day operation 就是细节，那些细节就是变成 deacons， 就是执事， OK。 但是只要你是 elder 的话，你应该是有，也许你主要的是你是做治理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能够教导， OK。 因为这就是圣经中，如果你是 elder 的话，定义上你就是要能够教导，要能够劝诫。 Anyway， 这是因为基督爱教会所赐给教会的这些礼物， OK。 所以现在异端，很多的异端在这上面出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否认牧师，否认传道人，否认这些长老们，他们说这些人其实都是迷惑你的，他们没有什么权柄，我们只要anyway， 所以还有像另外一些教会，像召会，他们不承认有这个，他们平常聚会的时候也没有讲到，然后是大家分享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看，这个是上帝因为他爱教会，基督因为他爱他的教会，所以差派这个来侍奉 serve 他的教会，所赐给教会的礼物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叫圣徒成熟满有基督的身量，但是这个 成熟是在爱里面成熟的。一个人不可能脱离教会而在爱里面成熟。也就是说，当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我们会遇到弟兄姐妹，他可能在教会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说，那我就不要去教会，我就在家里我自己读圣经好了。他可能受到一些伤害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最危险的就是一个人读在教会里面，他受到伤害以后他就离开，然后他就不去，停止聚会，然后自己在家里面闭门练功，这样子他是不可能成长，因为他不可能彼此相爱，他没有这个处境让他成长，他也不是在基督设立的定义要他成长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如果教会是我们的母亲的话，那婴儿需要母乳成长，而这母乳上帝就是定义设定，基督就是定义要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身体，让所有的肢体互相联合，联合于手，好叫他们有基督的身量。如果你脱离了这个肢体，你不要妄想你可以联合于手。 OK， 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教会就可以遵守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你一旦脱离了肢体，你就没有彼此相爱的对象，你的彼此相爱就变成任凭己意，和世人是没有差别的。所以 Mark Jones 甚至会说这就是仇恨基督。 okay， 这是轻蔑基督所爱的，轻蔑基督所爱的肢体，仇恨基督所爱的。我们可以特别看老约翰在约翰二书五节那边，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为太太啊，这写信给教会的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最初就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行的，这就是命令。很有趣的，他用的是太太或夫人啊，对教会讲话，基督的心腹，但是却是复数，是一个集体的概念。OK， 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教会就可以遵守彼此相爱，这就是轻忽基督赐给教会的礼物。我不需要牧师，我不需要传道人，我不需要教师，我可以自己练功，我可以。可是这也就是关乎我们怎么理解教师、传道人他们的身份。在比较近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时常会落入一个，这么讲好了，我到一个教会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讲，所以你譬如说你到一个新的教会，你会问，哎，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来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我到很多教会的经验是牧师、师母，他们真的很棒，真的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每一个人，一个人讲那就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牧师、师母，这是非常危险的。或者你看个人见证，我到了这个教会以后，经过他们的传道人要教导圣徒们长大，可是是要叫他们的目光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如果这个牧师一天到晚听到他牧养的人说，因为是牧师师母的关系我到这个教会，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对这个教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昨天和我一个好朋友讲话，他讲一句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提醒我，他说他现在在那个教会，他说我就是传扬基督，因为他们现在招了一个新的传道人来，那这个传道人大概要到十月才会从美国过来。那他现在，因为他是美国派来的，我的朋友是美国派来的传道人，他是 PCA 的传道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边的人建立改革中的教会，所以他在每一个教会，他有的时候需要牧养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传道人。可是当他们有呼召一个固定传道人的时候，他的任务就结束，他就要找下一个。他说我就是传讲基督，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别传讲，譬如说有些牧师他有一些个人的东西是教导儿女， 牧师师母是非常在这上面变成专家，所以有一群人会为了这个来跟随他。这中间有很多的危险，因为有的时候譬如说教导儿女就变成基督徒的定义，我教导儿女如何如何，这就是敬虔不敬虔，由这个来判断人。所以我的朋友他说，我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说好像这个是只有他，我要跟着他，我就是传扬基督。他说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当这个新的人过来我把他交班以后，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哦，后来我想到这个，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每一个传道人，他必兴旺，我必衰残。当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这个，所以我不要听到我要跟着阿丹或者什么 ，no， 那个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对你们来说也是最糟糕的事情。到最后是你离开的时候，这群人他们是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所以这是牧师和传道人和教师最终的目的。所以你也要小心，就是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讲自己，在讲自己，这个其实是一个 sign， 你可能对他的对他要小心。OK， 基督，你的目光总是朝向基督，就像保罗所讲，他会说你们要效法我，可是最终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如果没有最后一个，你们根本就不用效法他。OK， 如果这个传道人他所教导的不是总是要叫你们越来越认识你们的主基督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忽略基督因为爱教会所赐给教会的这些礼物，赐给这些教会的礼物，传道人、牧者等等，他们是要 serve， 他们是要服侍基督的身体，为让他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而圣徒们在这个处境之下要彼此激励爱心， right？ 这个跟为什么不能停止聚会很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因为你停止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听到啊，你就没有办法领圣餐等等，这个都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团契，因为就是在这个处境之下，你们是彼此相顾，激励爱心，劝勉行善，劝勉行出基督的样式。你们不可以停，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你们那日子临近了，因为看见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到目前为止，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OK， 不看。Yeah， 你要说外邦人也可以，现在没有聚会。对对对 ，OK，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这有其某种程度的先后次序，也必然是如此。OK， 还有其他？好，那我们就看，所以爱必然是在集体的 ，it's a corporate 集体的处境之中发挥。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爱，如果你说你只是独身其善的话，然后你又是蒙爱而爱上帝和爱邻舍的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你不可能如此行出爱，施展爱。神爱我们这些很难搞的人，好叫我们对教会里难搞的人施展同样的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爱那你觉得可爱的人，他中间没有 condition， it's a command， 就是没有条件，你们要彼此相爱。 真的是如此。这也对我们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切实的认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软弱的。基督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要顺服，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借口就不去服从，不去顺服基督的命令。而且我们也认知，在教会中，我们现在是在教会中，有很多难搞的人， right？ 那你自然而然也会有一些和你比较亲近的人，那自然有一些也许弟兄姐妹你还不是很认识。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在教会里面 You have no choice， 你没有选项，你必须彼此相爱，因为你就是那最难搞的人啊，基督爱你。C.S. Lewis 他的那个四种爱那边讲到一个，他说如果你爱的话，你就是处于弱势。这个是为什么？除了我们爱的对象是难爱的人，这是让爱有其困难。另外一个就是，你当爱的时候，当你爱的时候，他提出这个见解是非常，你就是处于弱势，因为你的爱不见得会得到回应。你爱那难搞的人，他可能什么热脸去贴冷屁股，对，这样子。那个是会让你很难堪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啊，有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不喜欢我，就跟他，我就避免，不要跟他有接触。所以，因为如果你真的去爱他的话，尤其如果他是难搞，你就把自己是处在弱势的状况之中。弱势就是你可能会受伤，你的心必会纠结，甚至破碎。如果你要保全你的心，如果你要确认你的心不受伤，你就不要去爱。也就是说，你就可以独身其善，你不要把自己置在这个处境之中，因为你这样你就不需要对任何人掏心掏肺。甚至他这边 Lewis 讲到说，甚至你不要去爱一个动物，因为一个动物都可能伤哦，一个动物非常可能伤你的心。然后你就用那种嗜好，你就用一些你去喜欢去钓鱼，喜欢去骑脚踏车、登山。哦，我最近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哦 ，Anyway， 你们知道有一种那个 longboard 啊 ，skateboard 是什么？滑板。然后有一种滑，现在就是有一种滑板是下坡的 ，right？ 下坡的，然后他们是找到一条路，然后从山上这样子一路上这样下来，然后他们最高时速可以到100、110，然后就是在滑板。你们到我的网站，我有连结，你们去看，然后你会整个下午就一直在看那个啊、oh, ，It's so beautiful， 那些人真的很厉害，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20岁以下的人，因为你到20岁以上，你就不会再愚蠢去做那种事情。What am I saying？ 哦、oh, ，OK， 你可以用这些嗜好，你可以不去爱别人，可是你可以好像活得很爽，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你可以把这些小确幸包装你的心，避免和人家有纠缠。哦，路易斯他说，你可以把你的心锁在你的珠宝盒里面，或者锁在棺材里面，那是非常安全、非常黑暗、毫无生气、缺氧的盒子里。它不会破碎，但是它会改变，它会越来越刚硬，变得破碎不了。等于说，他那颗心变得刚硬到无法伤心，刀枪不入，无可挽回。所以他在这边指出一个，爱就是处于弱势，而我们的主想到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他本有一切的尊荣，他是万有之有，世界是为他而造，也是借着他而造，甚至是为他而造，他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个在神学上面就是说，他自愿取了降卑的，进到降卑的处境。OK， 所以你要想，爱就是处于弱势。你只要想到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就是处于弱势。那创造玛利亚的，居然需要哺乳玛利亚才能够成长。他的灵写下所有旧约一切话语的，居然需要在圣殿里面跟 拉比们对话，以其成长，好叫他讨上帝和讨人喜悦的心越加增长。处于弱势，如果要思想什么事，就是看我们的主，认识他是如何。爱非常难，不只因为我们要爱那不可爱的，更是因为爱叫我们处于弱势，爱不一定有回报，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爱那最不可爱的，钉他上十字架的人。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上十字架之前，他洗门徒的脚，那是最卑微最卑微的。当时他用这种形式表达，就是犹太人理解这是最卑微的行为，可是是他来做。他甚至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所以你们也要彼此这样行，因为我对你们这样行，你们就无可推诿，没有借口。你们要这样行，彼此服侍，看自己为卑微的，处于弱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跟刚跟卢卡问的问题有关系。基督他下达他的命令，但是基督也遵守每一条他所对我们下达的命令。爱仇敌，要为他们祷告。他爱他的仇敌，所以我们不只是爱那可爱的，我们不只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爱教会之外的人。OK， 如果我们只爱那可爱的，我们就与外邦人没有关系。那个就不是基督徒所讲的爱，真是得罪你的人，你需要爱他，非常困难，但是 you can do it，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叫爱他的人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所以一个基督徒讲说我没有办法赦免，我没有办法去爱，那是一个非常 absurd， 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件事。如果你是基督徒讲这个话，就是表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不否认爱很难，赦免很难，但是你讲说我就是不行，基本上你在做什么？你在否认你的主，你否认你的主为你所做的事。爱德华兹，爱是教会的记号，爱是基督徒的记号。蒙爱的人必须彼此相爱，爱就是将教会与世界划分出来。世界也会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被，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爱，不是我们自己很伟大能够爱那不可爱的，而是我们受命令，也领受了恩典，能够去爱，也必要去爱那不可爱的。这个就是将基督徒，这个就是将教会和世界划分出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会说，一个基督徒的性情、情操和灵魂， The very soul of a Christian is love， 就是爱。爱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总和。如果我们检视福音中上帝与基督如何爱他们的仇敌，好激励我们爱那摆在我们前面的仇敌。我们就不能够质疑，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必须祝福他们，向他们行善，为他们祷告。 OK， 很简单，这就是主的命令。但是这个爱也的确有一些先后次序。 OK，因为加拉太书六章那边也提到，我们要爱众人，尤其要爱圣徒。这个并不是很刻意的，应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就是你的肢体，就是你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教会中你的弟兄姐妹，所以自然你必然是爱你的肢体，你必然是先爱你的家人， right？ 如果你不爱你的家人，甚至就连什么外邦人都不如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 所以这个概念来看的话，的确我们是自然而然，你必须是先爱你的肢体，先爱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再说你有什么大爱去爱教会之外的人，那个是逻辑上面是不成立的，你就比外邦人还不足，因为你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Okay. 好，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没有吧？我们最近的进度都很快。OK， 最后这个是Mark Jones 的书，直接，我们不能让爱我们仇敌的这个命令诫命成为好像也很好听，可是没有效果的口号。Mark 他在这边特别提到，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也为了我们的仇敌的缘故，我们必须爱仇敌。他们需要我们的爱，而我们需要展现对他们的爱。OK， 我们想一下，为什么这边 Mark 讲说，不只是他们需要我们的爱，我们也需要爱他们。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遵守这个诫命。为什么？啊？激发我们的爱心。Yeah, OK。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到什么原因？都跟反正这些问题到最后一定是跟基督有关系的。爱我们的仇敌，反射到我们。Yeah, 有的时候的确是如此 ，right？ 但是最终我们需要爱仇敌，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Why？ 因为我们的主爱他的父，所以遵守他父的诫命，就长留在他的父的爱里面。他的父的诫命是什么？要他爱他的仇敌，为他的仇敌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基督他是为了自己的缘故爱我们，因为他首要爱他的父，为要留在他父的爱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所以他必须爱我们，他必须爱他的仇敌，为要留在他的父的爱里面。如果他不爱我们，他就违背父的命令，他就听不到他的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十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前面的那一节的前面是第一段是讲什么？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好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所以这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他的命令是什么？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爱基督，我们要长留在他的爱里面，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了要长留在我们主的爱里面，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爱仇敌。而他们需要我们的爱，不论这是 好言好语仁慈的话语，或者我们为他祷告，爱我们的仇敌其实是一种对付他们的武器。这是 It's all the weapons that we have， 我们只有这种武器，我们没有其他的武器，只有这个武器。如果福音真的生根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就不应该忘记，我们本来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是基督的仇敌，是钉他上十字架的，不是其他人，是因为你的罪他上十字架。但是他们父与子却爱我们，他们的爱赢得我们，而同样的，我们的爱要赢得我们的仇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领受福音的人这个 ethical command 是非常的确定，而且这个 ethical standard 这个你要如何行是非常的明确，道德伦理的标准也非常非常的高。 世人会说，那仇恨你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们是 no， 你另外一张他打你一左脸，然后右眼给他打，这个原则 It's not easy， 不简单，但是 we have no choice， 我们没有选项， because it's a specific command of the Lord， 非常清楚明确下达的命令。 You gotta do it， 你必须要做。 OK， 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前天那个查经的时候有讨论。大概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所谓亵渎圣灵的罪。或者简单讲一下，就是顽固的不信，顽固的否认亵渎上帝的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等等。那你要到什么程度你才不为这个人祷告？因为我们有谁没有在某一刻不认上帝，不认识他的儿子？但是如果使徒的确是在某一个时候的时候，你会说这个是已经就是已经无法，你不要为那个祷告。 I don't know， 我自己也是没有完全的，我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在世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刻可以让我们任何人做出一个决定， OK， I'm gonna， 就是我要停止为这个人祷告。所以我是不太确定，但是这个罪就是致死的罪，一定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不得饶恕，而且是永远有罪的罪，永远会让你得惩罚的罪，就是不信。这不信不只是人本来就不信的不信，而是说在就像那些scribes 文士，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他们明明看到耶稣行神迹赶鬼，可是他们说他是靠着 Beelzebul， 靠着那个鬼王赶鬼。这些人是，然后他们之前的伙伴，在我现在在，譬如说用马可福音第三章来讲，看到耶稣行神迹，甚至是耶稣叫那个人站起来行善行恶，在安息日哪样可以？然后他医治好了那个人，他们出去是怎么样商量要如何毁灭耶稣？这种，如果你持续在这里面，这个就是你已经看到，或者希伯来书六章那边讲，已经尝到看到来世的权势，有份于圣灵，看到真道的美善，这样子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优势都属于他们，他们应该是最能够理解，最期待弥赛亚来的，但是他们否认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的权柄，持续在这里面，你是没有救的、right? 这不是只是讲一般的不信。所以那个约翰一书五章那边所讲的，我不说要为那必死的罪祷告，如果真的是到那个地步，你真的是需要，就是说 OK I'm not，你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应该轻易的说这个人没有救了，我不为他祷告。 OK， 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吗？明德姐，危机的情况之下，我通常发现这种问题都会把危机的这好像是一个真的问题耶、yeah, 在危机的情况之下你会救哪一个？危机我先祷告一下，我先确认哪一个是真的基督徒。 No you just do whatever you can do， right? 你就是当下的你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不会因为如果好了，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救了那个不是基督徒，你就犯罪了吗？你就没有首先顾念你的家人吗？刚刚我们讲到了，当然不是如此，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 hypothetical， 你如果要问好，要达到好的答案，你必须要问好的问题。这类问题我个人不觉得是好的问题，但是不是危机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必须要当下做出一个选择。那当下做出选择，你是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你就是做出 whatever， 你必须做你能做的事情，你能够只能救一个，你就是救一个，也许吧。但是我们在这边讲的前后次序的，就是很自然的，刚刚就讲，你首要 take care 的是你的家人，因为如果说你说你的家人你都不顾，可是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行善的话，按照圣经的事，你连外邦人都不，因为这个是上帝指定给你要你爱的对象，可是你不去爱，然后你要任凭己意，就是我要到外面去行善，我要到外面去做好事情，我要到外面去爱，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而且或者你要这样延续下去，其实不用救救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得救了。这我最近在收集一些所谓的不是收集一些特有的，是改革州吗，还是特有很近前的幽默，反正等到我收集好再跟大家分享。这也许是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吗？那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你的圣徒能够聚集在这里，也真的是让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行善，尤其是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人，而我们也必须去爱我们的仇敌，甚至是仇敌你的人，因为你就是先爱了我们。若非如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没有一个人有拯救，但是我们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有拯救，我们有盼望，我们认你为主，也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敬拜真的是以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为敬拜的对象，而叫你得荣耀，这就是在你的圣灵里面所行出来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